点播，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 3月11号星期一嘅骚动音乐， 系咁啊！嚟到星期一咧，我哋非常之紧张啦，因为我哋今日6点钟啊，将会出现呢一个音乐骚 动。睇下你开， 唔系我争啲讲咗《奔神 Monday Blues》都有，不过6点半系啦，6点钟有呢一个音乐桑拿嘅环节。 系呢、這个就系、是、音乐桑拿每礼拜介绍一个音乐类型啦。 今日咧呢一、這个好犀利嘅。 系 呢、這个唔系一个音乐类型嚟嘅，呢、這、一个系即系我哋越嚟越钻研到冇嘢好钻研啦。我哋开始呢个唱歌堂啊，系因为今日讲嗰样嘢咧，其实系一个唱歌嘅技巧，一种唱歌嘅方式。咁但系即系深敲啦，你可以将佢归类做一种类型的， 都系一种音乐类型嚟嘅，系啊，即系佢都有佢背后嘅。即文化各样嘢喺度嘅， 系几有趣嘅。同大家嘅童年会系非常之有一个关 系 喺度。 系咩？ 系 关事噶。 嗱，我唔知道你童年点过啦，我唔知道你童年睇啲咩啦。我童年就睇嗰啲嘅，咁、可能你童年嗰阵时候已经唔睇嗰啲啦，就睇啲成熟啲嗰啲啦。 哦，系啊， 喺度卖关子。 其实我都唔知佢讲紧啲咩噶，不过系咁应应下佢咯。哦，系咯， 系啦。咁啊，因为我哋今日介绍嗰样嘢叫做一个叫做 yodeling 嘅唱歌嘅方法。就即系中文译做呢个约德尔嘅唱法啦，咁啊到底系啲咩咧？一阵六点钟就会开股噶啦，就会同大家分享一下。 系啊 ，keep 住都会有唔同嘅即系音乐相关嘅嘢同大家介绍啦。礼拜五我哋有啲音乐大秘宝啊嘛，你知唔知我见到咧？我哋唔系上个礼拜介绍吴日贤嘅， 系啊系啊系啊，点 解问点解啦？佢又 like 咗个 pose， 佢见到我哋无端端有两个僆仔走去介绍翻一首咁耐以前嘅一首歌， 好好啊！多谢吓。咁啊，如果有听众即系都觉得啊有一啲嘅秘宝想我哋帮手揾出嚟嘅，咁啊可以话攞我哋听啦。咁啊，另外亦都喺呢个时候咧，我又想分享少少嘅，就系呢个时间，我好感受到喺呢个 weekend 当中感受到一样嘢，就系时机嘅重要性，因为话说咧，啱啱呢个嘅周末啦，嗰、那个天气，我唔知波城你知唔知啦，因为你冇乜周末嘅概念， 啊、 你冇乜周末嘅概念，即系呢个周末咧，嗰、那个天气嘅变化其实都几大噶嘛，因为我星期六嗰日咧，我印象中个天气都仲系几好嘅，都仲系阳光普照，咁啊去到琴日星期日啦，由朝头早到夜晚咧，就开始啲天色。就暗啲啦，開始毛毛雨啦咁啦，咁但係衰又衰在咁，小弟無啦啦咧就劈劈行啦，就見到原來喺新界，即係我因為我住新界嘛，跟住發現原來最近喺新界係有得睇櫻花。咁呢个系因为我冇睇，从来冇睇过樱花。 系咩？你去日本咁耐都冇噶？ 离远望过一次，但系我冇好近距离影过。因为咧我曾经有一次经过日本旅游啦，咁嗰阵时撞唔正樱花开得最靓嘅季节啦。嗰阵时啱啱系临近樱花就开啦，咁跟住然后我咁巧搭程好长途嘅车去啲好。 遠郊嘅地方玩，咁就發現車程嘅途中喺啲遠郊嘅地方就見到一啲櫻花準備開咁樣啦。咁但係因為喺車上邊，所以冇辦法去細心欣賞咁樣啦，就遠距離望咗一眼啫咁。咁啊，於是乎咧。小弟就啱啱即係早幾日啦，咁啊上網見到誒呢啲人即係好中意嗰啲週末土推介，週末去邊玩咁嗰啲噶嘛，咁啊發現誒原來 週末去邊玩， 好熟悉啊，好有親切感啊嘛，見到呢啲，跟住就發現原來而家喺沙田嗰邊就有櫻花睇咁，咁啊不如去睇下啦，咁啊但係事關因為我星期六嘅時候見到已經太晏啦，咁我。冇辦法，即係因為日光唔好嘅時候咧，咁你影唔到相嘛，咁我就諗住，咁唔緊要啦，我聽日禮拜日先去啦，咁樣先。咁跟住然後好啦，去到星期日朝頭早起身，發現啲天色都麻麻地啦，又有啲毛毛雨咁啦。咁但係咧，我又再望一望，唔得喎，如果我琴日都唔去睇嘅話。个上映期就差唔多过， 你到下个礼拜六日可能有另一样嘢嚟噶， 系啊，咁啊冇办法啦，咁啊于是乎就去望一望啦，即系叫做嗰、那个叫做即系攞个林拉屎追一追啊，咁其实去到嘅时候咧都已经冇即系唔系最靓嘅时候嚟嘅，因为睇翻二月尾嘅时候啲相影出嚟系我见啲网友嘅分享真系影得好靓嘅啲樱花，咁琴日可能真系天气。都有影響啦，咁啊就已經見到係相對上冇唔係最燦爛嘅時候，咁啊所以就發現呢、這個時機嘅重要性咯，同埋因為佢嗰度都種咗好多唔同品種嘅櫻花， 櫻花佢有好多， 咁所以我就發現原來即係我細個個概念唔識啊嘛，就係覺得櫻花咪櫻花咯，粉紅色嗰啲咪櫻花咯， 係啊，櫻花咪日本咯咁啊， 都唔關都係嘅，都係嘅，因為你香港從來都唔會見到噶嘛， 個概念。你会咁样联系咗嘛？ 系啦，你去日本先有一睇，咁而家香港有一睇，咁但系发现原来有啲樱花系白色嘅咁样，咁啊当好似上咗堂嗰啲，你嗰阵时读嗰啲啊，嗰啲睇树堂咁样啦，系啊，认识咗唔同品种嘅花卉啦， 然后你就会发现有好多唔同嘅颜色啊，咁样讲，因为你不嬲都觉得哦，樱花咪日本嘅国花咁样，咁你觉得就自然啊要睇就 去 嗰度 啦， 咁但系。其實亞洲唔同地方都有嘅，即係你日本有啊，你中國都有咁樣，咁唔同地方都有嘅，咁啊跟住佢再引入嚟香港，咁又要揀品種咯，即係好似啱啱你咁講，佢有好多唔同嘅顏色，其實佢旗下係有好多分類啦。 好勁嘅，有一種係我見到咧話係新品種嚟嘅，因為嗰度係即係有好多人都係慕名而去就睇嗰啲新品種，有一個叫做周府之垂櫻啊。周府之垂櫻就系即系一种新品种嘅櫻花啦，咁但系因为我去到睇嘅时候，佢可能落雨，再加上天阴，硬系都系觉得差少少啦，即系影出嚟日光系即系你冇日你影相嗱。上个礼拜我哋都讲过嘛，影相最紧要乜嘢 日光。 日光啊嘛，我就偏偏拣咗最冇日光啊，佢就唉真系。唉，冇办法，下年真系下年请早啊！如果下年仲有， 唔系嘅，你仲有呢个 weekend， 你可以搏一搏咯，到时睇下有冇咯。 即系睇下，都系呢期噶啦。即系如果大家会有兴趣想睇下，仲有冇得搏影到最后一转靓相的话，即系搵日可能周末好太阳嘅，就差唔多真系要去，因为我都睇翻一啲资料讲咧，其实啲樱花最迟开到四月啦，最迟去到四月就点都应该冇噶啦，咁样样 系 啊，咁所以就其实如果保守啲估计，其实应该差唔多噶啦，都啲花都应该开到三月中啊，三月尾就应该冇晒啦。 咁样 咁啊，大家可以把握一个最后嘅机会咯。 系因为以前嗰阵时喺大学咧就冇，嗰阵时都未引入，因为都系呢段时间政府引入。嘗試將櫻花放即係你美化個城市咁樣一啲咁嘅 campaign 啦。咁但係嗰時喺讀大學嘅時候咧，係會好維護嗰啲所謂花期嘅，即係佢唔係淨係花啦，即係植物都係啦。咁特別開花你會睇得清楚噶嘛。因為嗰時喺大學裏面我讀新界馬來水嗰間咧，咁成個校園周圍都係植物嚟嘅。咁都唔完一半啦，關我讀個科室啦，身邊啲同學又好中意。 就會即係留意校園裏面啲植物啦，跟住經過平時唔會望嘅，行緊個斜路落去火車站，跟住突然之間咧，前面兩個同學停低咗踎喺地下，我話做咩啊？ 認唔認得？ 點解錢啊？得錢啊咁啊！跟住之後佢話唔係啊，呢度有嗰啲怕醜草啊咁樣。 哦，好細個好中意玩喎、啊，怕醜草。 你用呢個動詞都幾有趣。 咁怕醜草嗱，即係小朋友嘅時候，你怕醜草係真係用一個玩字去形容噶嘛？你好中意挑逗嗰啲怕醜草啊嘛？你見啊咁怕醜咧，就玩一下先，挑逗一下先，好得意喎！咁樣掂落去，佢就收嘅喎。 突然間殺咗個措手不及啊！突然間掉呢個動詞，真係好中意玩咁跟住你會叫啲同學就踎喺地下嗰度，跟住就喺度睇嗰啲爬草草啊，即係又係好似咁講啦，即係你會掂下佢，跟住等佢啊縮埋咁樣，好有趣咁樣樣啦。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好耐冇見過好似都。 係啊，咁你即係嗰啲同學就係咁啊，行下突然間又會停低，跟住去到去到臨畢業嗰啲影畢業相嘅月份咧，即係應該係哇死啦，太多年前啦，十年前三月。系大概三月左右咧，跟住就会有我哋即系叫做毕业嗰一届咧，大家开始就会影相嘅。即系当然有学校学系自己本身会有一个即系叫做 photo day 啦，跟住书院又会有啦。咁但系嗰段时间因为借咗毕业袍，咁所以啲同学仔咧都会自己叫啲姨妈姑姐 friend 咧，星期六日就会翻嚟学校影相。因为你嗰件毕业袍可以借一个月左右嘅。 哦，咁耐嘅原来，我唔记得啦，真系。 咁有啲人就为咗方便就直情自己买一件啦。 啊 啦，咁啊冇啊呢个疾风剑阳。咁但系你有咗嗰件毕业袍咧，星期六日就会多咗好多人，你会见到着住毕业袍就会同啲 friend 咧喺校园里面周围行，跟住影相。 系 嗰时我记得喺大学本部又系有。一个直情喺个巴士站隔篱有一个范围咧，系开好多花嘅。 我以为系开好多怕丑草添。 吓， 追住怕丑草嚟影啊， 都难影嘅。系啦，跟住但系我已经唔记得咗嗰只系 叫咩花啦， 好似系牡丹啊。 O K， 系咪咧？好似系啦，我真系唔记得咗啦，太耐之前。咁佢有唔同颜色嘅，佢有白色噶啦、粉红色同埋紫色咁嗰、那个位， 紫色系。 咁嗰个位就好靓嘅，咁于是乎就好多人就会企喺嗰度影。咁、但系亦都系有一个赏花期啦，即系譬如我 Year One 入去嘅时候就见到，哦，可能呢一个 weekend 唔系呢个礼拜翻学嘅时候仲好靓，下个礼拜一过咗个花期咧，就谢噶啦咁样。咁跟住，所以校园里边系有唔同嘅地方，啲人咧就会 spot 到就会影嘅，跟住喺。近火車站嗰個湖附近嗰度咧，又係有一排嗰啲就影樹啊！我啲 friend 中意 哦，影樹都， 因為樹嗰個形狀啊，嗱我又唔準你咁講啦， 唔係你剛剛咁樣問啦，你讀樹噶嘛？係 啊， 你對你賞花賞樹係咪會有個唔同？即係比常人會比較有個唔同啲嘅角度啊？因為我真係賞花，大家都應該會知道， 因為好自然， 包自然 覺得好靚。 賞樹真係我真係冇乜研究，真係唔係好知樹要點賞。 因為樹有唔同形狀，唔同，即係唔係就咁一棵咁樣就完噶嘛？ 係 就你木棉咁樣已經同阿木棉就直不甩，即係稱之為呢個英雄樹，就係因為佢即係好不直嘅咁樣，然後佢又會開啦。跟住有一啲叫做凤凰木，如果冇记错，凤凰木就系佢去到开佢啲树叶定花，对唔住啊，我真系太耐冇。 还晒俾老师啦， 系啦。总之就系佢去到个顶，去到某一个时期咧，就会红晒，好似凤凰咁样， 哦、 就叫凤凰木。 哇，真系唔识呢个。 系啦，咁跟住台湾相思，大家就会见得多啦、嗯。台湾相思嗰啲树啲叶咧，嗰啲假叶嚟嘅，好细块，好得意咁 样。假叶嘅意思系， 即系佢嗰个唔系佢真正树叶嗰个位置咯。 佢系装饰品， 系一个装饰咁样，即系根据佢嗰、那个生物。嘅機能之下，佢出現咗咁樣。咁跟住嗰陣時喺個湖嗰邊咧，就係、是、有好多唔同嘅樹，譬如你即係都有顏色睇嘅，即係譬如你都有紅，可能有紅葉睇啊，又或者佢我嗰陣時冇記錯嗰種叫做落雨蟲啊，落即係落跌落個落啦，唔係雨水個雨，係羽毛個雨咯，蟲係蟲樹。咁佢嗰個形狀又唔同。因为譬如最简单、你理解我哋一般喺香港见到嘅树，你见到圣诞树唔同啦。 系 圣诞树，你喺即系北面呢个地方，其实佢个形状佢有个 term 我又唔记得咗，真系对唔住。即系 唔紧要，你都好耐冇练，好多年冇睇树。 常绿 evergreen 好似常绿树咁啦，佢嗰种类似松树，即系佢尖啲细啲咁，咁嗰啲形状都好靓噶嘛。即系譬如你去睇北欧地方，成片都系嗰啲我哋所谓圣诞树嗰种形状，好似你话圣诞卡嗰啲，咁佢个形状已经同你喺香港见到。可能係台灣相思嗰啲唔一樣嘅時候，咁、你咪係睇嗰個形狀佢整出即出嚟。 因為我人生當中唯一識得賞嘅樹就係呢一個嘅榕樹啊， 哦， 即系嗰啲根越长， 嗰啲气根啊， 地就代表佢嘅年纪越老啊嘛。 系啊， 我净系识睇佢啲根粗唔粗咯。 系啊，嗰啲劲到系佢落咗地嘅时候，跟住佢重新再生嘅话，佢可以变到树干咁粗噶嘛。 啊，真系噶，我又真系唔知道、哦啊，又多谢你提供咗个冷知识俾我。 系有好多呢啲可以睇，即系树本身嗰个形态有好多嘢睇嘅。 系， 咁好似你咁讲，我哋成日见到头先讲咩啊？榕树，榕树，咁我哋就会比较即系我哋香港常见到啲嘅，系啦，咁嗰种咪会你会亲切感大啲咯。有一种都好易睇嘅八千层， 哦呢、這个知啊，会甩噶嘛，因为 即系你系要有啲特征帮你记住噶嘛，系一定系咁嘅。 甩咗之后佢会变白噶嘛，系嘛，系啦系啦， 佢本身都白白地咁样样噶啦，跟住佢又会甩一块块咁，好有趣啊。咁嗰时喺火车站嗰度，校巴站搭车排队嗰度咧，就系一排就系呢八千层咁啊，咁你就。会即系你会可以影呢一啲树嘅特别，咁但系其实好好啊！香港而家好多地方，譬如有啲公园咁样，嗰啲植物隔篱佢已经有个牌，有啲介绍咧，其实你可以得闲望下，大概了解一下自己 知道系咩品种咁， 知下咯， 系啊！但系真系呢个，我觉得找紧时间系好紧要，就系点解咧？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因为我嗰日去睇樱花之余咧，仲发现一样嘢就系、 是、啲女仔好好睇， 唔系啊！好多蝴蝶啊，但系咧嗰一只蝴蝶咧，即系其实香港系好多，我唔记得一个品种叫咩名啦。但系因为佢哋嘅寿命系好短嘅咋，得一个礼拜定唔知几日左右嘅寿命咧，佢就会孵化完成为蝴蝶之后就会死噶啦。咁、所以咧嗰日睇到好多嗰一只蝴蝶，又觉得件事好 amazing。但系过咗呢个时间，你就知道，应该就未必睇得到啦。所以找紧时间真系好， 好似我嘅节目咁咯。 啱啱好话俾你听，两秒之后就嘟嘟嘟嘟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表决通过一共七项决议草案和国务院组织法修订草案。其中总理李强的首份政府工作报告以2895票赞成、两票反对、三票弃权获得通过。人大委员长赵乐际话：人大代表要求真务实，真找实干，攻坚克难，善作善成，努力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办好一件一件实事，完成一项一项任务。立法会相关法案委员会连续第四日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草案提出警方可向法庭申请延长危害国安罪行的被捕人羁留期，去到最多14日。有议员认为，为确保有足够时间调查，当局应为羁留期保留灵活性。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政府要平衡警方的调查和人权保障。另外，警方可以向法庭申请禁止被捕人在羁留期间咨询个别律师，以及相关人士48小时内不可咨询任何律师。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条文是希望限制借咨询律师为名通风报信。大屿山下午1点几发生二级地震，地震烈度是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三度。截至下午两点，天文台接获超过80位市民报告，话感受到轻微震动，维持几秒。天文台话，今次是自1979年有纪录以来第九次震央在香港境内市民有感受到的地震，对上次是2019年。至于震央在大屿山或以东海域的地震，今次就是第六次。住在大屿山回窝村屋地下的一个居民话，当时正是坐起屋企的梳化，感受到一至两秒的震动，震动不算严重，天花的吊灯和吊线亦都没有摇晃。海关侦破有纪录以来最大宗大麻案件，在新界一个物流仓库检获570公斤怀疑大麻花，市值大约1亿1500万，拉了一个男人。海关上个月26号根据情报采取行动，突击搜查一个位处新界的物流仓库，在532箱家庭电器用品当中的145箱，检获一共大约570公斤怀疑大麻花， 跟進調查之後，上星期五拉了一個懷疑涉案的53歲本地男子，他報稱物流公司東主，已獲准保釋候查。海關說去年一共檢獲 9.5 噸各類毒品，其中大麻佔最多，約佔四分一。天氣方面預測，今晚初時大致多雲，晚間天氣清涼，漸轉天晴，市區最低氣溫大約1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乾燥，最高氣溫大約22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明日稍後轉吹東風，展望隨後2-3日風勢較大，週末期間漸轉潮濕，日間溫暖。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话 N 提翻你，西贡汽车嘅着火咧，都系仍然未清理好噶。现时普通道来回方向系唔能够转入去万年街一带，系车多。咁另外受到紧急维修影响，康庄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受阻，一带咧稍为车多。而牙前围道系有爆水管，牙前围道去喇沙利道方向，介乎城南道至到龙岗道嘅唯一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而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车龙有待消散，现时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屯门近住深井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大致畅顺。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军营对出一段咧稍为繁忙。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近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历经风雨，依旧温暖。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 马伊琍、白宇领衔主演。 东艺想报复江义，佢所设嘅计又成唔成功呢？ 都系今日。用尽方法带我同方正辉去咗个好偏僻嘅度假村，用唔同方法想灌醉我。 国剧830加我心我城，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喂，睇住啊！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心进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So don't young on， 随着拍子节奏心进我的躯壳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Yeah yeah yeah。 波城啊，其实我都系唔系好明白，到底啲树有咩咁好睇咧？ 嘿，斌神，正所谓咩啊？各花入各眼，各树都入各眼啫嘛。 可能佢嘅形态唔系你最中意睇嘅，你最喜欢嘅，但唔代表佢唔吸引噶嘛。 重复去改，难改写我古怪暗沉，怪我天生自废止。想勾起你的笑脸，即使我再褪色花光心，明白亦盼你会爱上我努力，但是现实如何积极怎配合形状也错掉。不要说穿，你始终只喜欢可爱女生，我缺点戒不掉，惯了配角 是你的形状，讲 timing 都好紧要。一棵再靓嘅树，你日头睇，再去到夜晚黑咪掹啦，冇晒光睇又唔一样。 穿梭于深宵窄巷，迷失在闹市中，乱狂夺都失了重。想一起出走，暗夜寻光害，夜太急，路太短，一想你都动容，突然是爱。吹翻秒的冰冰冰跳，在高手每刻呼与叫，斗胆想爱了，在这生性短短半秒，永生召唤令弱者不得了，暴烈地翻起一瞬间浪潮，眼珠冰冰冰。Tell me what you need, gonna live so soon, but you're looking at me. Tell me what you need, gonna live so soon.情的乖，若然未知的不需要理解，还记得好过真梦幻。像情是这刻听听 哋系 Weezer， 有佢哋新嘅派来作品叫做 Aren't You Thinking Of。 精神，点解要咁？我怎么竟一直罚我担当苦恼研究生？ 其实我拿沙野当出品，奇怪可当酒饮，天色灰了就尽情喜欢黑暗。我的感最吸引，人世不要有指引，开向奔跑，只谁换来快感？紧急应变能怎办？心态换转开心可以减。当作习惯枷锁，几个就地掉烂，不见不散，快慰不用奉还，打滚抖上手翻，我要炸掉大脑，只想讲玩。别再躲，错过已太多，今晚一炮堂，看球紧急出口一个，发觉唱错咗，都不想错咗。点解要忍？怕只甩开不怕犯，咁风多一转再转身。 人类太难，冇你咁好气，唔理点去收尾，一心想改变，让别尽力妒忌。陪我玩到喘气，我先最有骨气，牺牲我批驳，自由放飞。 Pandora 的紧急应变逃生法。 Jenny 李杏儷新派来个叫做 Diff。既然两首作品都有这位朋友参与编曲，他的名字叫做 Sea Travel。 首由 Ian 自己作曲，填词有 T-Rex。编曲有 C-Travel 陈夏威、黄兆明，监制黄陈夏威。有 Ian 陈卓贤嘅新歌，歌名叫做 Lost at First Sight。有啲人你第一眼见佢，你就已经感觉到呢个人系啱唔啱 channel， 同你夹唔夹？所以话眼系灵魂之窗，就系咁解。你只眼见到啲乜嘢，可能就系你想要嘅嘢。 穿街过巷，来来来看清楚，谁人活得够快乐，无为自己绑枷锁。OK， 我怕人们全数计可，每日活得更快乐，就算再爬着斜坡。 中文嘅 What You Get，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感染下佢青春又怀旧嘅气息啊！ 浪漫契合，是你令我周围云吞。浪漫契合，使我大胆心情大告白。浪漫契合，为你带翻粉红茶。 早前佢推出嘅 EP 咧，以校园做背景，而《浪漫太黑》呢首歌好明显就系关于情窦初开。Sano 发生爱情小用事，手执情信告白。 浪漫太黑， 林奕邦 James Ting 填词监制林奕邦编曲 James Ting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顾定轩罗曼蒂克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一街声音像开耳混沌漠视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使用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再听着歌灵魂在混乱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 sauna 可以推介呀、啊、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 㗎睇下呢款啱唔啱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收到冇问题。 喂奔神呢、這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 sauna 推介佢係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sauna 嘛梗係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 sauna 啦 嘿你都唔明嘅、啊 做乜笑成？ 我细个唔系睇呢啲噶，回应翻你个问题。咩啊？ 点会唔系、啊？ 我细个真系 不过系嘅，呢、這个系再比起我哋再早多少少嘅。呢个系我谂我哋一睇嘅时候都应该系重播嚟噶啦。咁啊，今日咧音乐桑拿带俾大家咧就系分享一个呢、這个叫做约德尔唱法啦，英文叫做 yodeling 嘅一个唱歌嘅技巧啦。咁啊，其实somehow佢都被归可以叫做归纳做一个音乐嘅种类 嚟嘅。咁呢只歌有冇介绍下？ 呢一只就系啊。飘零燕的主题曲， 我真系冇睇过，我知道，冇兴趣啊！ 你有冇童年噶嗰日？ 喂，我嘅童年唔系要睇咗《飘零燕》先有童年噶嘛？你谂下嗰时摆你面前 A《飘零燕》B《宠物小精灵》，你睇咩？你睇《宠物小精灵》 长腿叔叔咯、 啊，长腿叔叔都冇，我又唔系中意叔叔，所以又冇睇。 真系搞错嗱咁啊！ 你 系啦，最容易令大家去理解乜嘢系约德尔唱法咧嘅一个例子就系《飘零燕》嘅呢一首主题曲啦，就系嗰啲我都唔识形容啊，即系佢嗰啲混合咗 高低高低 高低高低嘅唱法啦。咁啊，其实用一个比较科学啲嘅方式去讲咧，就系因为人声咧。就分咗兩種發聲嘅方法嘅。如果喺唱歌去計啊，因為成日大家聽嗰啲歌唱比賽啊，或者嗰啲歌唱教學啊，你上網見到啲歌唱導師成日話啊，幾時用啲胸聲，幾時用啲頭聲，咁咩胸聲 chest voice 啊 ，head voice 啊咁樣。咁啊，其實即係一個叫做高低音真假音之間嘅。转换嚟嘅，系啦，咁啊，讲紧个头声通常就系会发一啲比较高音啲嘅声音啦， 就系咁样啊， 系啦， 系啊， 咁啊，例如即呢、這个空声咁讲咧，就系、是、发一啲叫做我哋叫做真音啦。咁啊，呢个经常会有好多嘅歌手，即系技巧好嗰啲咧，就可以两种唔同嘅声音可以混合咁样使用嘅。而使用到将呢两样嘢使用到极致的话咧，就系呢一个叫做 yodeling 啦。咁啊，系啦，就经常会喺一啲比较叫做乜嘢嘅作品度听到咧，可能一啲比较 瑞士山区 系啦。是啦，一啲鄉村啲啦，一啲山區少少嘅音樂啦，講翻少少歷史先，因為咧其實呢一種嘅技巧咧，其實係一個好功能性嘅東西嚟嘅。佢最初咧其實並不是一種音樂嚟先嘅，佢首先嘅出現咧係。就好似头先波城咁讲啦，就系喺呢个瑞士山区嗰度出现啦。 拥有瑞士山区肺， 冇错。即系点解啲人瑞士山区肺系咁犀利啊？话就系唱到呢个 yodeling 要 嗰个技巧， 要嗰啲如果你话功能性嗰个年代嘅嗰啲咩啊？牧羊嗰啲 friend 咯， 系啦，即系一啲牧羊人咧， 就沟通山歌嗰种呢啲， 系啦，两样嘢都系啦，即系因为讲紧最早开始，即系有记录啊吓，有记录呢一种音乐嘅出现咧，其实讲紧就系、是、大概喺1540年左右啦， 都唔好耐之前啫，500年前咯。 系啦，即系你可以想象到呢一个嘅音乐类型啦，呢一种嘅方唱歌技巧啦，系即系当时其实佢唔系一个娱乐嘅用途嚟嘅，佢系一啲牧民啊、游民之间咧，即系尤其瑞士山区啊，或者可能系德国嘅南部啊、奥地利等等嘅地方咧，即系好多人放牧嘅时候咧，其实佢哋系山谷同山谷嘅一个距离咁样咧，去做一个沟通嘅技巧嚟嘅，即系佢系一个传递语言、传递意思嘅技巧嚟嘅。咁啊，所以就有一啲咁样嘅高低频率嘅唱法。啦咁，久而久之啦，去到一路发展就一个咁功能性嘅东西，由大家最初用嚟沟通嘅，用嚟放羊嘅，去到1830年左右啦，佢正正式式咧就踏入咗一个叫做娱乐化少少嘅阶段。咁嗰阵时就系、是、即系当然啦，由1540年去到1830年，已经隔咗差唔多成300年啦。即系佢嗰个嘅演进，当然系有好大嘅分别喺度啦。即系最初真系佢未必系有一个叫做音乐性喺度啦。去到1830年开始咧，就正式踏入咗一个叫做 stage music， 即系大家系会系上台表演 stage 系啦呢一样嘢嘅一个状态啦。咁啊嗰阵时咧，最初就由瑞士啦带到去欧洲好多唔同嘅地方都会有去做呢个表演嘅。咁啊，但系就当时咧，佢亦都因为即系1830年嘅时候都未有呢一个叫做灌录唱片嘅 技术 啦，所以去到差唔多咧，都要去到1920年打后咧，咁就真系开始有啲嘅音乐人因为演唱呢一种嘅技巧咧，而开始留名于世啦。咁啊，有一个非常之出名嘅德国音乐家，佢就叫做被称为后代称佢为呢一个 The King of Yodeling 咧，就系一个德国嘅叫做 Franz Lang 嘅歌唱家。 Franz Lang 系啦，你准备好未？ 系咪会听佢？ 会听到崩溃喎！ 嗰种上落上落啊嘛， 好劲， 就头摇有尾摆， 你就会明白点解系 King of 呢个 Yodeling 啦。 Manches nette Mädel hab ich gut gekannt und mein Herz schon hundertmal riskiert. Auch weil ich bis heute noch nicht die rechte fand, hab ich in der Zeitung inseriert.Ich wünsch mir eine Jodlerfrau, die sich ein bisserl Jodel traut. Und wenn sie auch noch küssen kann, fang ich vor Freude zu jodeln an. Augenblicklich wär ich glücklich, wenn ich sie nur hätt, weil man stündig küsst und gründlich jodelt im Duett. Und wenn dich eine Jodlerfrau mir zärtlich in die Augen schaut,Weiß ich eines ganz genau, ja, wird die eine Jodlerfrau, die sich ein bisserl jodeln traut, wie sie einmal um sich schaut, meine geile Jodlerfrau. Jodlerfrau. süße kleine Jodlerin, die es wirklich ehrlich mit mir meint. Gern wär ich mit ihr im siebten Himmel drin, wo nur für uns zwei die Sonne scheint. Ich wünsch mir eine Jodlerbraut, die sich ein bisserl Jodel traut. Und wenn sie auch noch küssen kann, fang ich vor Freude zu jodeln an. Augenblicklich wär ich glücklich, wenn ich sie nur hätt, weil man stündlich küsst und gründlich jodelt im Duett. Und wenn ich eine Jodlerbraut mir zärtlich in die Augen schaut, dann weiß ich eines ganz genau. Ist die eine Jodlerbraut, die sich ein bisschen jodeln traut, ehe sie einmal um sich schaut, wenn ich eine Jodlerbraut. 开始有一种听到怀疑人生的感觉，即系讲真，如果呢一张嘅唱片唔系因为系1974年嘅出产咧，我真系会怀疑佢系经过电脑后期制作去做呢一个嘅效果出嚟嘅。咁但系人声就系咁奇妙啦， 好劲！ 所以喺呢个世界上现存咧，可以唱得到呢个 Yodeling 嘅一个叫做演唱家，其实位数并唔算多嘅咁。咁但系咧，反而喺呢一个头先讲到啦，呢只歌系1974年左右，咁啊，但系其实呢一个类型嘅音乐咧，大概喺1930年代打后咧，其实都几广泛使用喺一啲嘅电影当中，因为当时好兴一啲嘅西部电影啊、牛仔嘅电影啊，咁所以咧 ，Yodeling 咧其实除咗最初一啲山区啊或者乡村上嘅音乐上会使用咧，其实去到一啲西部音乐咧，其实都会经常用到呢一种唱法啦，咁啊，所以亦都系被大量咁使用喺一啲嘅。B 片当中嘅，即系一啲嘅西部，尤其西部嘅一啲 B 片咁样。咁但系啦，好啦，去到呢一个后期咧，有一只嘅作品咧，我哋经常会听得到嘅。咁啊，应该又系啦，波成唔认细个听过啦。咁但系应该细个都会听过呢一首咧，可能分分钟幼稚园已经会认识嘅一首作品咧，其实非常之出名咧，亦都系用上咗呢个 Yodeling 嘅技巧，又同大家分享一下。 Come and hit me。 A lonely goat, her lay, good lay, good lay, ooh, ooh. Loud was the voice of the lonely goat, her lay, good lay, good low. Folks in a town that was quite remote, her lay, good lay, good lay, ooh, ooh. Lusty and clear from the goat herd's throat, her lay, good lay, good low.On the bridge of a castle moat, heard lay, hood, lay, hood, lay, hoo. Men on a road with a load to tote, heard lay, hood, lay, hoo. Men in the midst of a troubled goat, heard lay, hood, lay, hood, lay, hoo. Men drinking beer with a foam afloat, heard lay, hood, lay, hood, hoo. Pale pink coat, her lay, hood, lay, hood, lay, hoo. She yodeled back to the lonely goat, her lay, hood, lay, hoo. Soon her mama with a gleaming gloat, her lay, hood, lay, hood, lay, hoo. What a duet for a girl and goat, her lay, hood, lay, hood, hoo. pale pink coat and lady o' the lady o' the lady woo woo. She yodeled back to the lonely goat and lady o' the lady o' the low. Soon her mama with a gleaming gloat heard lady o' the lady o' the lady hmm hmm. What did you wait for a girl and goat heard lady o' the lady o' the low. Happy o' day lady o' the lady. 打嚟有仙乐处处，仙乐飘飘，仙乐飘飘处处文当中嘅一首嘅插曲叫做 The Lonely Go Herd 啊，咁 我个人咧就均真嘅， 系呢只有啦嘛， 就真系细个听，不过唔系幼稚园、小学，我妈系咁播呢套嘢，都睇咗好多次，所以呢首歌我唔识 原版电影， 原版电影啊睇咗好多次啊， 一倍。 是啊，即系嗰啲剧情都记得，同埋嗰啲歌咩 ？I am 16 going on 17。其实我头先嗰只我都系唔记得歌词，唔识嘅。 唔使嘅， 你净系识 得 你好你好你好。佢哋几时落去嗰度你好好，我都仲记得。 咁但系你会发现呢一种嘅唱法咧，其实喺嗰个音乐上嘅发展好有趣嘅。其实佢一路都跟住呢、這个最初由山歌啦，演变去到呢个乡村音乐啊、南草音乐啊，慢慢佢融入。做一个叫做摇滚乐 blues 啊嗰啲嘅一个体系里头，咁所以去到后期咧，其实好多一啲乐队咧，只要嗰个歌手、那个女歌或者个女歌手咧，佢嗰个能力够嘅时候咧，佢有时系会渗集咗呢一种嘅唱法喺里头嘅。有一首咧，其实非常之出名嘅作品，我哋都听过渗集咗后期即系。改咗少少，但系都系属于 Yodeling 嘅一个唱法咧，就系、是、The Cranberries 嘅 Dreams 啊，即系去到广东版就系王菲嘅梦中人。可能你会一时间醒唔起，点解会关事呢？听完你就会记得啊，系、哦，其实真系同 Yodeling 系有关系噶噃。 嗰段啊嘛，系嘛？ 我听完都唔知道你唱咗点。 去到嗰度你咪知咯。 到啦，嗰、那个 揾到揾到啦，系啊，呢、這个版本 啊， 那个味道更加浓啲啊，相对于我哋听惯王菲梦中人个版本。 原版因为本身The Cranberries 嘅女歌手 Dolores 都系一个唱到 Yodeling 嘅女歌手嚟嘅、哦。 另外，其实讲到 Yodeling， 大家机会咧都会睇到啲相咧，其实佢仲有一支好长好长几米长嘅乐器，嗰支咧叫做 Elphon 啊，或者叫 Alpinephone， 即系阿尔卑斯嘅 horn。 哦， 咁咧都系经常性。如果你去到今日会见到就系呢个乐器就会同 Yodeling 呢种音乐摆埋一齐去做共同演出嘅一种乐器嚟嘅。 Fun fact 咁啊，大家又学识咗一样嘢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大屿山下午一点几发生二级地震，地震烈度是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三度。截至下午两点，天文台接获超过80个市民报告，说感受到轻微震动，维持几秒。天文台说，今次是自1979年有纪录以来第九次震央在香港境内市民有感受到的地震，对上一次是2019年。至於震央在大嶼山或以東海域的地震，今次就是第六次。住在大嶼山回窩村屋地下的一名居民說，當時正坐在家中的梳化，感受到一至兩秒震動，震動不算厲害，天花的吊燈和吊線亦都沒有搖晃。海關偵破有紀錄以來最大宗大麻案件，在新界一個物流倉檢獲570公斤懷疑大麻花，市值大約1億1500萬，拉了一個男人。海關表示，部分大麻花運於空氣清新機，不排除這些大麻花將會轉運到其他地方。海關又說，近年檢獲大麻數字呈上升趨勢，今年頭兩個月採取針對大麻的行動，加強執法。在北京，全國人大代表、公安部副部長許金露回應未來會不會有更多內地城市納入赴港澳自由行計劃時候說，只要有利香港繁榮發展都會積極研究，移民管理局都會繼續推出。他又說，內地人到香港旅遊的情況很好。許金露說，增加多少個城市可以根據香港接納程度和老百姓想去香港的意願不斷安排。對於近期新增多國免簽證政策，身兼國家移民管理局局長的許金露表示，歡迎更多外國人來華旅遊、工作和創業。天氣方面預測，今晚初時大致多雲，晚間天氣清涼，漸轉天晴，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6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2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明日稍後轉吹東風，展望隨後2-3日風勢較大，週末期間漸轉潮濕，日間溫暖。而家氣溫19度，相對濕度8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阿 Ann 提翻你，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鐵站咧有道路事故，部分行車線受阻，車龍係去到三聖村；而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嘅車龍排到去龍日村。睇翻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去到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嘅車龍去到波斯富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系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车龙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龙尾排到去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怡安阁；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观塘道休憩处；龙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慢车；而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區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瀝源村一段車多，車龍去到城門隧道公路近美林村。

魏如云，听见下雨的声音。苏打绿，被雨困住的城市，大家都好似被呢一层嘅雨水啦，雨纷纷咁样拖慢咗自己嘅节奏，从心里面开始活出一个慢灵魂。 晚霞灿烂照着我，一头不够影飘过窗口。就在小镇的街头，数着路灯，我一个人走，终究会习惯这种生活，太多的困惑我

全，想南想北我都情愿，怪只能怪这光太美。我说 快乐一刻直播，拖手与你漫步下雨天。 隧道里，神无名历史，迷迷漫漫凝望到一界地缘，人海中一切可会终结，我每一刻低压骤变极差，与你再不见面，你带给我未完未预知，这一点和你太浅，盲目都不理陪我那天共点， Oh baby 情浪越冲天，定格都不理，让我满心开手继续点、Ooh, yeah、仍然吻你面有才安心靠双抱愉快散步，无论眼前仍然摆动， 今天节目最后带来了这一首 Cine 五，下雨时我会想起你带给我的天晴。